收起一切，相信夜晚是结果。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切返去国中。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触，我在自身自 刚刚听到的那首粤语歌曲是王杰的一首《谁明浪子心》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》当中。马上为您送出的这首歌会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为您送上的是李克勤的一首快节奏的有一些幽默感的爱情歌曲，叫做《护花使者》。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听劝唤跟他归家，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，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，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传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，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，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，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，深宵的冷风

流言荒废的讯号，机甲时代正来到，热血逆流而上，战车在发烫，勇士也势不可挡。 Yeah Come on 你站你站来 Yeah 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。 Oh 你站你站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我要掏空我的权势，张扬我的声势，看着蛟龙站在野，这战场千百人去战士一路向前飞驰，捍卫世界的勇士 fighting 在一追。看着战火飘扬，瓦解的手力量，熊熊气势再出发。逆战逆战来也，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。哦，逆战逆战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主战起点。我要操控我的权势，张扬我的声势，看着蛟龙正在野，这战场千百人是战士一路向前飞驰，捍卫世界的勇士 fighting 在一决。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张杰演唱的一首《逆战》，因为它是推出的网络游戏的主题曲，所以呢，在听起来的时候呢，也是非常有气势的。继续来听歌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徐佳莹翻唱的一首歌曲，它是翻唱陈洁仪的那首《喜欢你》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时期的那种情怀，非常的甜美，一起来听。 喜欢你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， 阿凡达。 喜欢你这床上的